绩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啊，义务制造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我们自己的广告啊，红起点是在 APP 蜻蜓 FM 上啊，你下载了这个以后呢，就可以随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节目的微博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搜索然后关注。如果说查电信行业的高管说人人都必须有事儿，肯定有事儿，那估计也是愤青，不靠谱。但是反过来说人人肯定都没事儿，那恐怕更不靠谱，是睁着眼说瞎话。这个不是说电信行业的人素质差，而是因为国企的垄断性质决定的，出事儿那是必然的，腐败是免不了的。要不国企为什么要改革呢？中央为什么要派巡视组一个一个轮番的出动呢？话说27号下午5点，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了通报，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这就中联通啊，联通原党组书记和董事长，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就是现在的中国电信啊，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调查呢。这个通报呢和以往有不同啊。此前呢，中纪委在发布高官被查处的消息的时候，一般只涉及到现任职务，对已经退休的老虎呢，也仅仅是公布他在任的时候最后一个职务。而这次公布常小兵被查的消息，中纪委呢就特别加注了他4个月前的那个职务，就是中国联通的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这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是在暗示啊，常小兵的问题和他现在待的这个中国电信关系可能不大，而是在4个月之前的中国联通那个认知上。这样呢，哎，可能就可以将这个常小兵被查所引发的震荡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之内啊，就中国电信和这事儿没太大关系。常小兵呢是在失联将近24小时以后被确认受到这个组织的调查的。中国电信呢原定在28号就第二天召开年度工作会议，26号晚上，中国电信那些哎马上就要到北京来开会的省级高官纷纷接到了会议延期的通知。随后，一张疑似常小兵办公室被贴上封条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常小兵被双规的消息这才流传开来。这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要不然什么过生日啊，什么年会啊，什么重要的会议啊，什么这之前，哎，当官可得警惕点儿。中纪委办案呢一直有隐秘的特点，分析起来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2014年，去年啊，11月27号到12月27号，这一年前啊，中央第8巡视组对中国联通进行了巡视的检查。当时呢就有联通人士说巡视组一入住啊，举报信就塞满了这个举报箱。当然你猜一下啊，那对一把手常小兵的这个举报那少不了。今年2月4号的时候，哎，中央巡视组组长宁延令、副组长丁伯东反馈的这个对中国联通的专项巡视情况是这样的，说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和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有的呢纵容亲属、老乡或者其他关系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者开办关联企业牟利，有的呢在子女出国留学呀、就业等等方面接受供应商利益的输送。在当时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有4个常小兵表示啊，常小兵表示这个又表示那个，显示的常小兵坚决拥护巡视组的这个态度，好像中国联通的一把手常小兵凛然正气，视死如归，要带领全系统反腐整改。之后呢，在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期间呢，常小兵又出了一次风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的薪水啊是税后每个月8000块钱人民币，但是大家一查就知道了，联通上市公司啊 ，A 股上市公司啊，2014年财报一查，他当年的薪水是107.5万，他说税后每个月8000，那除非他交的税太多了。此外呢，中国联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里还有他的股份，这样看来呢，好像不太老实，但是依然呢，这个没出事，春风还是得意。谁成想呢，年底，哎，常小兵进去了，那为什么事儿进去呢？出事以后呢，媒体就猜啊，说一个呢是他这香港和北京有好几处房产，第二呢是他亲戚啊在广东有个关联公司，这个关联公司呢从中国联通哎获得了利益。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年初中央巡视组的这个说法，哎，倒是有暗合之处哈。那我们想知道的是，今年初巡视组反馈中国联通情况的时候，当时中纪委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常小兵问题的这个蛛丝马迹呢？哎，昨天呢网上又流传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党委实名举报中国联通损失了8亿国有资产，偷逃税款3.2亿，这是一举报信啊。 这封举报信呢，案由具体，数额精确，甚至指向是什么呢？是给郭伯雄家族输送利益。举报信的抬头就直接写的是中纪委，举报时间是今年的1月份，1月7号。然后底下呢还盖有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党委的这个公章，联系人叫李征东，还有电话和联系的地址。哎，昨天这记者一调查呢，发现哎，中诚信还真有这么一个李征东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能因为这个有这个李征东就说这个举报信是真的，也不知道它是真假。那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么中诚信大家可不知道啊，它不是一般的企业，那是1992年10月8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从事信用评级、金融证券咨询和信息服务啊、征信服务啊、市场调研等等业务的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诚信被称为国内评级业规范化开始的标志，也就是说那是评级业的国家队。按照体制内的说法，中诚信也是一级组织，一个国企举报另一个国企，不能说这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也不可能不引起中纪委的重视，不可能因为举报的事由不是国企高管直接往自己口袋里捞钱这样的腐败，那中纪委就不管了，就放任了，也不可能。那如果这封举报信真的是真的啊，那我们有理由推演啊，今年初中纪委已经收到了中诚信的举报信，已经掌握了程小兵问题的线索，但是程小兵继续带领广大中国联通干部群众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着，并且几个月以后呢，今年八月份，程小兵和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王晓初对调了，转身又继续带领中国电信奋勇前进。我们大概有理由可以断定，这次调虎离山，中纪委就是为了调查程小兵，掌握程小兵涉嫌违法违纪的证据。从年初收到举报信到今年年底，一共12个月，中纪委如此不动声色的让程小兵正常活动了12个月。昨天呢，咱们还聊到老炮电影啊，冯小刚演的六爷，关键时刻一封举报信就把对方给办了，这程小兵看来更让中纪委费思量。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国企调查高管为什么这么难，得调来调去的呢？程小兵呢，出身中国联通，并且连续任职中国联通一把手长达10年0.9个月，在联通呢，大家都知道，那积累的人脉深厚，盘根错节，对反腐机构的调查有很大的对抗力。过去有一句话说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知道这话能否用在程小兵治下的这个中国联通。那类似像程小兵这样的调虎离山呢，在国企呢其实还有很多。像蒋杰敏在中石油任职9年，2013年3月升任国资委主任，不到半年就出事了。孙兆学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达7年，2013年10月转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不到一年也落马了。还有呢一些地方大员转到人大去，转到政协去，不久就被揪了出来，也是调虎离山的这个策略。中纪委呢一贯是动作严谨，站如松，坐如钟，一出剑就封口，所以呢大家要小心，这个调任那和开会差不多等量齐观，有这种事儿，一要高兴，二要小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谢谢你，心存着感激，心存着感激。 今生今世不会忘记和你快乐。